喂，大家好啊，好耐冇听我把声啦，钟女，咁就而家讲翻呢个中港矛盾啦，咁最近又有啲事发生啊嘛，今日咧就录音室又有阿 Sally， 仲有阿哥哥仔啦，路人甲乙丙哥哥仔啦，咁咧就我哋最近就睇到，因为我呢轮就少睇咗 Facebook， 咁啊最近又睇就知道原来有单嘢，就有个妹妹仔。就港大嘅，咁啊攞个身份证之后咧，就着住件咩 Holy Shit 嗰件咁嘅 T-shirt， 就挨住喺嗰个某政府部门嗰度，就因为佢攞嗰张身份证，咁咧就即系好大件事咧，又话佢自己细个讲翻佢自己撰文，就话细个几多岁啊，偷渡嚟香港，跟住点样向上爬嗰啲咁，跟住有啲人就唔中意佢啲态度，有啲人就话佢直头系贼啊，即系攞香港啲嘢啊，呢样嗰样咁。咁除咗呢件嘢之外，即系一个叫做八十九十后应该系九十后啊，九十后啦，九十后啦。咁另外咧，有啲啊呢啲就大少少，咁有啲细咧就系喺街便便就俾人影咗。咁佢阿妈就即系可能俾人影嗰、那个见到个细蚊仔俾人影咧，就跟住就大家嘈啦。咁就又有呢啲嘢咁发生啦。咁啊，你哋有咩睇法咧？呢兩單嘢， 其實我覺得即係你話嗰個女嗰個 Betty Wong 咧，其實真係嗰個態度嘅問題啫。即係有啲人話啊，佢係賊啊，佢搶咗香港嘅資源啊，攞咗香港即係攞咗一個學位，仲要佢係讀 ConU 嘅醫學院噶嘛。即係啲人就會覺得哇，港大咁難入，仲要醫學院喎，即係佢嚟係搶咗呢個機會，即係令到香港嘅人就少咗機會。咁其實我覺得無謂嘅。喂，講真，佢唔讀係咪輪到你先？我覺得其實唔關係佢，即係佢搶資源係都唔係佢一個噶啦，我相信即係的而且確佢 讀完係咪唔使做先？ 係咯，咁同埋講真嗰句，佢有的而且確佢有付出嘅努力，冇人可以抹殺呢樣嘢係咪？ 即係 佢唔喂佢，我唔信佢即係抽到落嚟之後，佢就真係神童啊！即係攤喺度就可以咩啊？即係可以考到好叻啊？點點點咁樣。咁我 appreciate 佢付出過嘅努力嘅，咁但係佢的而且確個態度真係好乞人憎咯，即係佢又要講到話，即係嗰啲入境處職員，即係咁多年嚟不斷地去留難佢，即係佢講到係留難佢，先至唔俾張身份證佢，即係搞到好似人哋特登針對佢咁，咁跟住又講到話令我精神造成好大壓力啊，點點點咁樣。喂，咁其實你有冇諗過？你而家係你偷渡落嚟，你係理虧嗰一個，人哋循翻正常途徑嘅 procedure 去即係問你嘢，去做翻佢正常程序，所有應該要做嘅嘢，其實人哋做緊佢份工嘅喎。 即係所以佢係讀醫，佢唔係讀law咯。 即係佢個 mindset 係好有問題。係 啦係啦，佢讀醫佢唔係讀law咯。 唔介意講咗個妹妹仔嚟嘅。 即係佢係覺得佢係某程度上佢。以呢種點解佢會有一個即係咁乞人憎或者咁迴響咁大呢？因為佢嘅態度俾人覺得其實大部分嘅大陸人都係咁樣，佢覺得人哋欠咗佢啊！即係 even 我應該嚟攞嘅，應該我應得嘅。 其實真係有少少大陸嗰邊欠咗佢啦。因為點解搞咁耐佢都翻唔到去呢？因為佢係一個超生嘅嬰兒，就算佢翻去咧，佢都係冇地方翻啊！ 佢冇户口啊， 翻唔到啊！ 佢冇户口 噶，係啊，冇國籍咁點啊？ 其实大陆个一孩政策都应该 呢个世界上冇存在过我喎。 哦，咁系。 咁第二样嘢就系，咁佢都喺佢自己 Facebook 写嘅啫。我自己 Facebook 屌鸠边个，都系我自己嘅私人地方。即系你咁嘅 concept 咁样谂啦。咁我俾人 系言论自由，俾人 cap 咗， 俾人 cap 咗摆上去。 即系根本佢啲 friend 去出卖佢啦，顶佢唔顺啦。 唔系我自己咁睇咯。的而且确系噶，我喺 Facebook 我中意打乜都得，即系我有时自己。 不过你自己就不过。你自己讲啲乜嘢咁，亦都有咩危机俾人去 要为自己讲嘅说话负责任咯。 一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即系我都做细蚊仔，我而家觉得咧细蚊仔咧嗰个性格成长咧，其实啱啱喺佢 teenager 嗰阵咧，即系十九岁前咧， 好似十九岁好似 十九岁之前咧，其实系最紧要嘅。所以即系 teenager 意思即系话你由十开始去到十九啊嘛。即係16啊 ,18 啊，即係啊嗰啲 12, 13, 14 咁，所以叫 teenager。同埋呢佢因为佢自己一个人嚟啊，变咗有好多嘢呢，佢价值观话咩，就喺佢太细嘅时候呢，係冇人喺旁边係教佢啊， 应该唔系 指点佢啊嗰啲囉。佢应该有地方住嘅，但问题就係咪佢父母喺身边呢？ 同埋你永远諗返以前啲嘢呢，一定係加個修飾啊，自己幻想啊，自己有啲有啲修辭或者有啲印象唔係太深刻嘅就冇講啊，一定係咁嘅。 因為其實根本香港人唔鍾意大陸人呢，係好多年前已經開始啦，就唔係而家呢段，因為而家呢段呢網絡世界呢， 又可以走去起你底啊，cap 你张相啊，呢个传呢个，一个传呢个啊，咁样咯。 冇咁广泛， 冇咁犀利，个爆炸力冇咁犀利。 咁唔系，咁呢家个经济结构问题啦，第一系 科技啦，同埋啲人，同埋最近咁多嗰啲咩自由行啊，发生咁多嘢咧，咁就我就觉得 嗰个 capacity 临界下临界点啦。咁同埋另外咧，根本可能佢细个嘅时候咧，亦都可能即系身边有啲嘢遇到。 以前冇自由行啊嘛， 以前冇自由行，但系都一样有歧视。 不嬲噶啦，阿灿、啊， 但系 大陆 嗰阵时嗰啲叫阿灿咧，我哋系啲人系笑佢无知，同埋嗰啲阿灿咧就冇咁恶嘅，因为而家嗰班咧就有钱， 财大气粗。 系啦，而家嗰班就有钱，就串叫臭串串得紧要。 喂，但系你要谂， 就觉得我回归咗唔系我哋有自由行，你香港食屎啊，即系咁样意思。我嚟到啊，我嚟买嘢，我嚟消费。咁样咯，以前嗰啲唔系，以前嗰啲即系偷渡落嚟嗰啲，佢系黑市，唔见得光，佢自己暗啲都唔够胆同人嘈。 报纸同埋政府啊，真系咁宣传嘅，即系唔系我大陆救你，你香港死咗咁样。 系唔系我大陆讲声咩啊？你话上海同呢度一齐交易啊？吓、哦、做股票啊？ 简单，我哋都非常守住传媒咯，影响 搞掂晒啲 I T 先啦、啊，真系。 咁所以嘅情况就系点解可以话落到嚟？就話咧，我哋都係施捨你嘅啫，咁樣 係。係啊，就係佢呢樣心態就。 但其實我覺得佢哋口上面講係呢種心態，但係其實佢哋真心裏面佢哋嗰種心態唔係咁樣。啱啱相反，佢哋就覺得憑乜嘢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可以即係有即係所以當然啦。你話香港而家係咪話民主好自由又唔係，或者佢係咪？ 但我哋有得嘈下啊嘛。 係啦係啦，你話我哋經濟好發達嗰啲又係唔係？咁嗲佢哋可能就真係，即係佢哋就會覺得點解你咁細個地方都會係可以咁繁榮啊，或者係咁多物質上面嘅可以享受到。或者是即是比较相对地自由啊，在大陆他们其实反而我觉得他们下来是觉得为什么人有我没有咯，即所以他们下来抢咯，我反而觉得是他们是这种心态，他们在大陆即是国内啦，被人哋亏待惯，即是你知道在大陆你就算你是不是有钱，就算你真的做生意又好，你说是土财主，因为即是买了笪地之后变了暴发户又好，他们都是被人欺压惯的。即係佢哋做生意，你哋都要斟茶灌水，都要送禮又成咁樣噶，係咪先？即係一層一層咁樣輕啊，所以 入咗血噶啦，嗰啲係 佢哋 約定俗成，自細已經訓練咗。 係啦，但係佢哋就係因為俾人欺壓慣，所以當佢哋逃離咗佢哋本身住緊嘅呢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哋就開始癲啦。即係佢哋就會覺得而家我係大爺啦，因為佢喺大陸做緊做，佢係托大爺嗰啲小人嚟嘅啫嘛。 鬧嘢時不時慣 係啦，咁但係到佢離開咗佢哋住緊嘅地方，譬如可能去到香港啊，或者去到其他外国，佢哋就会啲大爷款就会出嚟啦。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源自于佢哋心底里边最根本嘅嗰一种奴性同埋自卑咯。 咁其实咧，严格嚟讲，呢啲文化冲突啦吓，我哋叫做 OK 吓，永远都会其实几千年都有噶啦。 即系好似 一个落后嘅地方，去一个先进嘅地方 咧， 就一定会俾个先进嘅地方歧视。问题在于系佢個數量係真係多到驚人咁解嘅。 但我覺得有句 即係等於 問 人去加拿大移民， 去加拿大俾人嘈， 一樣真係一個撲街嚟嘅啫嘛，根本就係、 是。 咁只不過我哋做咗幾年撲街，咁有啲新嘅撲街嚟，咁啊叫咗新嘅撲街，你仲撲街過我，咁啊所以就造成咁樣樣咯。一層其實一層。 嗰邊玩啊玩得過癮啲喎，我記得有啲人咧就話嗰陣時話啲僆仔唔好送去悉尼嗰邊讀書啊，好多都學壞啊，因為悉尼太精彩。啲香港去嗰啲人咧就啲僆仔咧就揸寶馬翻工啊，啲同學唔抵得啊，走去淋嘢啊，揾啲嘢刮花曬你啲車啊，咁我都聽過有呢啲校園事件。 咦？我去讀書嘅時候。我唔喺 Sydney 啦，喺 Brisbane 啦，咁但系我讀書嘅時候，我又冇有聽過呢、這個即係呢類型嘅嘢喎。反而你講到揸靚車已經係去到大陸人嘅啦，香港人好少嘅啦。 唔係你個年代已經冇啦，我後生，我啲僆仔仲未出世嗰段時間，八十年代嗰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頭， 其實 嗰段時間就好多嘅， 佢哋而家做緊嘅嘢同以前即係幾十年前香港人係 啦，但係香港人就冇咁離譜。就冇咁串， 起碼唔會周街屙屎屙尿先啦。 冇咁串， 個數量冇咁多， 冇咁多。 你香港幾多人，大陸幾多人啊？大佬講緊啲激聲喎，大陸係。係 啊，同埋咧，香港人比較老實啲，唔會話走去抄人哋啲文啊，揾人哋請槍揾第二個人代去考試啊，都有噶。 香港人係，我覺得香港人係其中一個 都係走遮面， 其中一個最古惑嘅民族嚟嘅喎。 係啊係啊， 香港人。 人絕對係蠱惑。 邊度有錢有奶便是娘嗰啲啊？ 香港精神其中一樣嘢就係蠱惑噶嘛。 係 啊， 啊，走正面啊嘛，不勞而獲啊嘛。 朝重樹晚界板係我哋文化嚟噶嘛。 嚇、 okay？ 咁、啊、快？ 喂，如果唔係點會個個真係唔鬼做嘢，真係炒股票啊？ 哦，咁啊系，其实香港 都系同呢个中华文化提炼。 乜？但系你要谂下，有样嘢系即系我自己出去读完书翻嚟，即系接触过好多唔同国家嘅同学，你发现其实中国人真系去到边度都系黑人憎嘅。 系啊系啊， 佢无论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even 佢而家讲到去到阿鲁阿图都系黑人憎 嘅。我想住嘅地方， 因为我有睇咧，我有睇嗰啲报纸报道咧，咁佢就话，即系自从咧某间移民公司就话阿鲁阿图系我想住。嘅地方之後， 一條僆仔 喎，係啦，咁跟住佢就開始就真係好多大陸人就真係搬過去，咁然之後咧，佢哋咧本身係開，佢哋係即係當地本身有啲好即係簡陋嘅雜貨店啊嗰啲啦，佢就喺嗰邊又開咯，同人哋頂爛市咯，咁跟住係越開越多，越開越多，就喺中國嗰度咧，即係運一啲嗰度冇嘅嘢去啦，咁然之後就攞曬佢哋啲，即係就搶曬佢哋啲生意，逼到佢哋冇得做， 所以啲人好憎佢啦， 即 係挑起頭仇恨啦， 係啦，即係你佢哋去到係謀取暴利嘅， 佢哋係做嘢咧，有一樣嘢佢哋做嘢咧，點解啲人話蝗蟲咧？佢哋做得好盡，樣嘢食得好 盡啦。 嗱，你咁講，我醒起十幾年前有個故仔喎，嗰時就喺 太陽的故事啊， 就唔係就喺呢個西九龍。 拿住两支机关枪， 深水埗咧，深水埗未有间西九龙中心嘅，咁好得意喎！嗰时咧就有一个叫而家应该仲有一个苹果商场， 我有 系啦，咁咧我就嗰时咧就喺嗰度咧就 西九个名字，系啦，出名啲， 跟住咧就好搞嘢， 有呢个饭寿司啊。 咩饭寿司啊？ 饭寿司啊，将两嚿寿司黐埋一齐， 两嚿饭摆埋一齐系饭寿司。 同埋有呢个叫做 啫喱糖寿司， 啫喱糖同埋呢个橡皮糖寿司咧。 系啊，同埋呢个红豆君啊， 橡皮糖寿司咧就将呢个啲啫喱糖啦，同埋呢啲咁嘅软糖咧摆上个寿司面个面嗰度。 嗰度咧就我嗰时就十几年前，即系我仲好戆居嘅时候，即系我系戆居到嗰啲即系即系我唔系好知有即系深水埗呢笪地方，一年都唔会去一次嗰啲。跟住去到嗰度发觉咧，哇！上到去咧，真系好似深圳嗰个咩罗湖城咁。嗰啲女人咧，佢就算 even 佢间晒一格格租一格格嗰啲铺头，好细间嗰啲铺头啦，即系三四十尺嗰啲铺头，即系你可以摆两个架卖下时装咁嗰啲。佢哋咧就系佢哋系里边咧，佢唔坐，佢坐出门口嘅，即系担张凳仔出门口。咁同埋咧最 可能通风啲系嘛？ 唔知里边都有咩嘅。咁咧就佢哋嗰啲铺头一入去咧，就有玻璃门啦，即系俾你锁门啦，玻璃门啦。咁侧边一缝墙咧，就两边就有嗰啲铁网，就俾你勾嘢啊咁样噶嘛。咁咧就 standard 咗嘅。咁我租楼嗰度咧就好得意嘅。咁咧就话你如果你唔开档咧。你唔開檔幾日咧，佢就要罰你錢。同埋你一唔開檔咧，你就要打電話去管理處，你要請噶。因為佢唔想咧，有啲鋪開咗，隔離啲鋪啊冇人開，咁啊冇人行，會唔會影響生意咯？所以佢一定焗住你哋，一定要開嘅。同埋如果佢個管理處行兩轉咧，或者一日巡樓巡幾次，日夜更巡咗你幾日冇咧，佢就會出張紙攝落去，就話你幾耐冇咩？如果你唔知超過三日。一个月或者连续超过三日你唔开咧，佢就要罚你啊！唔知点样咁样。 我租间铺做生意，我系老细，我仲要俾你管啲嘢。 唔系，因为佢要保持翻成个场，唔想有啲咧就整咗间铺之后开下又唔开，闩埋。其实咧，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咁样嘅。咁我嗰时咧就系天热嚟嘅，暑假嚟。咁咧就嗰啲女人咧就唔系留喺嗰间时装店嗰度开档不特止，系担张门口坐，担张凳坐喺门口。咁你坐喺门口，你咪阻住自己嗰个 display 嗰个 window 咯。佢又唔系，佢又照坐喺度，佢唔理。跟住咧，佢见到你呢档卖嗰啲滑浪板嗰啲咁样嘅板仔嗰啲咁嘅短裤咧，咁曹兴啊，好大朵花夏威夷色彩，好浓厚，去到膝头哥对上三寸嗰啲咁嘅短裤咧，系啦，有条绳咁嗰啲啦，系啦。咁咧，佢见到你好卖咧， 佢又攞翻嚟卖， 佢又攞翻嚟卖。跟住咧，你唔够一个礼拜咧，就一辣铺头都有得卖。但系咧，佢个价钱咧，佢知道你挂出嚟，譬如29.9，佢够胆死同你顶。咁点知咧，佢哋咧就系佢哋就为咗要咁样嚟同你顶生意，即系咁。 咁其实咁样系 其实大家一齐揽住死。后屘咧就大家斗平，变咗大家冇钱赚。就佢哋就唔会谂呢样嘢咯。跟住好啦，即系做到尽啦。跟住仲要咧，你一唔开到铺。佢咧就會攞佢自己啲衫咧，攞 擺喺你門口賣， 吸盤勾咧就啜落你個玻璃嗰度勾喺度。佢哋就係咁樣，你總之嗰個位咧 ，even 有時我哋有啲 出面嗰啲档咧就系嗰啲有个俾卖咗一个即系嗰个苹果商场就租咗一个色位俾你，有啲人卖下耳环啊，卖下颈链啊，或者做下嗰啲 即系车仔档嗰啲 黑字嗰啲系啦，唔系车仔档，佢系一个玻璃柜，咁有几档间咗俾你，咁佢就租个色位俾你，咁个色位就嗰时已经系3000几蚊嘅，咁我 friend 就喺嗰度卖耳环，卖耳环你知耳环未有色位同埋黑字咧，你知咧嗰啲人沟条女咧，嗰度有开学校噶嘛，沟条女又整只额又搵啲 乜嘢 嗰啲咧， 系啊，我收过， 嗰度嗰头有好多嗰啲中学生噶嘛，咁我哋嗰我嗰时就喺嗰度做嗰啲十字绣，即系。同埋教嗰手工，即係啲僆仔，哎呀，嗰啲女仔話：，我想織條頸巾俾男朋友啊！哎，好平啫，呢嚿冷20几蚊，哎，買兩嚿教埋你織啦，嗰啲咁樣。咁、 okay. 跟住咧，佢又好笑喎、啊。我哋走咧收工咧，佢就有一塊，佢租嗰陣俾埋一塊嗰啲鋼琴嗰啲咁嘅絨布，紅色，但係都污糟啦，即係 俾你冚住啲嘢，係 啊，冚住個色軌，你色軌鎖住，但係冚住，咁啊夜晚咧就個石 Q 咧就會即係凍啲嘢咯，譬如凍嗰啲板啊，或者揾啲雪糕筒咁樣，有揾啲牌咁圍住，咁啊個石 Q 巡樓就冚住曬咁咯，即係好似吉之島嗰啲咁樣啦。咁啊，但係咧，我哋朝朝翻去咧。个 security 即系嗰啲阿姐咧，唔知几多点开啦，咁啊掹咗嗰啲障碍物，但系我哋未开噶嘛，铺头未开，有啲我哋同嗰阵时咧就通常翻十二点，因为早冇人噶嘛，十二点或者一点先开噶嘛嗰啲档，但系咧一定咧你埋你个位之前咧，一定系有人摆啲货喺你度，佢哋好就手就系冇人嘅地方，佢哋就塞嚿货，塞啲喺度系摆一阵嘅都要。开心就系咁样咯， 即系佢系无论用任何途径，系多多少少 都要攞便宜， 攞到你啲便宜，佢就觉得好著嘢。系啦，呢件事系嘛？ 系啦，同埋咧，佢哋亦都唔会话，即系比较短视咯。佢唔会话啊，如果即系隔篱嗰人卖嗰只滑浪裤，佢有呢只裤卖啫，咁我可以攞第二啲或者唔同款啊，类似啊，譬如呢、這个呢头行嘅，譬如呢只背心。咁你可以攞第二隻，但都係背心，佢唔係嗰只又同你攞埋一樣嚟頂你咯。所以佢哋係 copycat 啊，即係鍾意冒人哋咯，冒牌啊 copycat， 見得人好賣。跟住你可以咧，直接一路行啊，連續10间鋪頭，有時啲鋪頭賣啲嘢係無啦加嘅，譬如話賣鞋嘅，佢都夠膽識，佢會黐一排喺度嘅，係賣嗰條褲嘅喎。即系佢系都要同你顶噶，即系你有我又有，咁咪大家滑揽住齐齐死咯。 太尽咯，凡事太尽，缘分使必早尽啊嘛。 跟住我今日去搵个朋友食饭啦，咁啊都即系人哋读者点唱咁啦，咁佢都话：喂，你今日讲咩？我中港矛盾第三集噶啦，应该。佢话你讲下啦，搭地铁啦，嗰个位明明坐6个人，佢够胆先坐9个人噶。哦，咁可能佢真系太攰啊。佢话：咁你谂下，你9个人，你夹硬塞埋嚟，咁人哋有啲人坐紧噶，佢唔会理你噶，我攰啊嘛。我攰嘛，我唔会理。同埋咧，嗰道门开咗咧，佢企喺嗰个路口咧，冧楼死人有炸弹，佢都系黐住喺度，唔会行开噶、哦。真系噶，佢唔会行开噶，佢真系唔会话啊借。 唔好意思啊，黐住咗。 系啊，佢唔好意思啊。 口兴咧，佢哋系买即系买嘢之后咧，佢哋系将嗰个嗰条柱，即系成条柱系挨落嚟，即系条柱好似系佢嘅咁样样啦。跟住将啲嘢咧就围住条柱，嘣嘣嘣嘣摆晒喺个地下度，又奶粉啊，又尿片啊， 战利品 咯、啊。系啊，嗰啲战利品啊铺到成地都系咁样样啦。咁但系好话你，即系你谂下地铁。你唔系繁忙时间，其实都多人嘅。就算唔系繁忙时间都多人啦。你何况有时繁忙时间，你哋都系咁摆。 因为九龙塘呢个站咧，系无论系咩时间都系好 Q 多人。 咪系咯，跟住咧，跟住拎住嗰啲，佢拖住嗰啲死人夹咧，佢真系横冲直撞，你觉得你成个夹咧碌过人哋只脚咧，佢觉得冇嘢嘅。 系啊。 真系啊，真系好好笑。跟住试过有一次，我表哥喺澳洲嗰边嘅，咁佢咧。就喺香港咧，就翻嚟香港，咁佢喺香港翻澳洲啦，就喺等喺机场嗰度等 check in， 咁跟住咧后边有个大陆人嚟嘅，咁咧就嗰架行李车咧系就撞到我表哥只脚，咁我表哥就望一望佢，咁佢直情系嗰人咧就净系担天望地扮睇唔到咯，即系扮唔知咯，咁跟住后屘好啦，我表哥算啦，行前一步。咁行前咗一細步， 佢又向前吞， 佢又向前吞，嗰架車係都要撞到我表哥只腳，係都要貼住，即係佢係就算而一厘米嘅空位咧，因為可能佢哋俾人，佢哋打慣人嚟尖，佢驚人哋打尖，佢一定要係貼到最實咧，即係 最著數啦， 以防止 最優惠利率啦， 係冇錯啦，佢哋覺得咁樣咧對佢哋嚟講係最著數嘅。 但系惨败家， 黐捻线嘅，跟住佢系咧， 同埋佢哋冇排队文化， 佢哋冇系啊，但系佢就系嗰架行李车咧，就长期系咁喺度撞到我表哥只脚咯，跟住然之后后屘。 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三次又咁喺度褪，跟住佢真系撞，佢又唔系特登噗一声就撞埋嚟，好痛。佢系慢慢推过嚟，慢慢系啦，慢慢推过嚟。总之嗰架车要垫到你只脚咁样样咯。跟住佢就拧住面，我个表哥拧住面屌柒佢啦。跟住佢仲要扮嘢咧，仲要担天望地，唔知啊，扮睇唔到，唔系我，唔系我，唔系我。 喂，我有次咧搭地铁咧，有个男人，啲大陆有啲种咧，佢好真系好高噶嘛，个头差唔多高过嗰条横梁噶啦，都有六尺几，好高啊。 有啲种。譬如姚明咁系嘛， 即系有啲种啊，有啲种啊，即系譬如某啲地方咩山东啊，咩嗰啲啊，东北嗰啲好大只噶嘛。咁啊，跟住咧嗰个男人嚟，咁啊同又系自由行嚟嘅，咁咧就跟住同另外一个人喺度倾紧偈，咁啊一睇个样子就知噶啦。咁啊跟住咧就喺度叽里咕噜喺度讲紧，我哋听唔明，即系有口音嘅国语嚟嘅，即系好北嗰啲噶啦。咁啊，跟住咧，咁我但系到嗰啲大头大站咧，喂你都應該閃一閃開俾人哋，唔即係佢唔俾你過。跟住有個人咧，直頭咧同佢講話，唔該，同佢講埋普通話，佢都唔借個。跟住咧就直頭嗰人要褪後轉去嗰邊，因為嗰人好興啊，因為差唔多嗰度門閂。臨尾個男人咧就可能忍得佢耐噶啦，因為佢哋咧係講嘢咧可以講到嗌交好嘈噶喺個車廂度。 哦，係啊，佢哋 旁若無人噶， 佢哋喺車頭同車尾溝通到噶。佢過嚟有咩字有咩字有咩字咁樣噶嘛？ 跟住咧就咁樣之後咧，跟住嗰男人就好興啊，因為跟住咧就臨閂門。咁我記得我喺嗰個男人前面，我聽到個男人把聲，即係認得佢之前話靚開靚開刹車啊刹車對不起我要刹車咁樣啦，佢要講嗰啲香港嗰啲普通話，我認得佢把聲，點知嗰個男人話我掉你老母啊，你聽不聽懂啊，笑到架車啲人咧同我哋喺前面走，已經行緊過去對面月台轉車啲人，你而家擰住面忍唔住喺度笑啦。 你話搭地鐵咧，有時真係好興。我上次我咪同你哋講嘅，我唔知係應該係咪後講。 我知即係話條僆仔整到你 啊嘛。係啊，就係 錄咗嘅啦，錄咗 嘅。係啊，即係好揦著嘅佢老尾啊！即係你，我覺得其實佢某程度上真係老豆老母問題。好似你話今次呢一單，你話喺街大街大巷除褲屙尿定唔知屙尿定屙屎？係啦。咁其实我觉得个问题唔系一个小朋友， 你知咩啊？个细蚊仔呢个细啊，有啲大啲都系咁屙啊。 有解释过嘅系呢个农村，周围都系一个黄泥土地，咁咧又开朗裤嘅，咁啊随时都屙得咯。咁啊呢啲农村民 唔系佢未试过喺呢个水泥地上面屙屎系咩感觉？ 唔系就算系， 我觉得俾翻啲尊严啲细蚊仔，大人物噶。 就讲起叫小龙 DNA 啦吓。 咩小龙 DNA？ 小龙文化就系、是、即系唔系你唔系 唔系大间户小龙 大间户就系美国嗰啲好大块田嗰啲啦咁样 样啊用晒机器啊 小龙嗰啲就系点解踎咧咁你个锄佢话佢解释嘅个锄头嘅高度咧等于你踎个高度嘅咁样你一坐落去就点解讲嘢咁大声咧？同隔篱嗰块田咧又吹紧水嘅 啊系喎系喎唱山歌 咁样跟住 原来系咁 有冇睇咩红高粱啊？ 冇佢嗰批因为你改革开放30年嘅啫嘛，30年前仲系 都仲 系 啦，都仲未洗得甩 系啦。咁你所以咧，你适应唔到咁快变咗个白领，同埋咁快变咗一个蓝领工人啊。OK， 咁佢仲系维持嗰啲文化踎啦咁样 OK。咁啊，点解啲细路仔咁中意周街屙尿咁？咪屙屙屎咁有分嘅，城市嗰啲可能唔系咁嘅。啊！不過你農村 同埋，我覺得佢哋係啊冇訓練過，佢哋唔識忍屎喎。 唔係啊，就算你 係著開朗褲喎， 我 慣咗。 我唔係好明白，其實香港政府係負最撚大嘅責任嘅。你自由行批都唔該你批某啲城市落嚟啊！你唔好批撚曬啊！你個個落得嚟啊，大佬。 其實而家咧，我覺得真係好多嗰啲首長級嗰啲係冇撚用嘅。 係啊， 即係你有個咧啊，我費事講啦嚇，有個係呢一兩日上去嗰、那個即係唔清唔楚節目嗰個咧。嗰、那個更加冇理用咧，佢直頭咧係嗰個記者問佢，我記得一個記者穿白色衫、短頭髮嘅、那個女仔問佢，點樣？佢係逐隻字去掟出嚟咯。我相信佔中我哋香港警察可以即係 handle 到咩嘅，即係好難頂咯。 唔係因為佢 好似語言障礙咁啊。 唔係呢樣， 佢已經做到甩曬頭髮㗎啦。呢個好慘啊！呢、這個。佢话咩嘛？ 咁啦，呢个样嘢，因为佢惊站错队伍啦， 系啊，但系佢话咩嘛？中央政府话如果香港 ask for help 可以帮手，即系意思即系落军队镇压嗰只啦，即系佢个即系引申出嚟个。 我反而觉得占中佢哋应该都唔会话落个军队。去帮手，即系呢件冇可能发生。 唔系咁，佢话咁你上面中央政府点样落嚟啊？ 系啊，冇啊。 点样帮手啊？点为之帮手啊？ 因为系噶，你大陆警察， 佢系客嚟。 大陆警察、中国军方其实系喺香港系冇法律、冇法律嘅身份噶嘛。 戒严咪得咯。 戒严咯，军法统治嘛，佢系宗主国啊嘛，你明唔明啊？同埋香港， 你而家你搞紧暴动， 你影响咗香港，已经唔系警察可以做，因为佢唔同 level。 唔系暴动啊嘛，而 家佢定义嘅啫嘛， 佢定嘅啫嘛。佢定嘅啫嘛，即系等于譬如我 系，即系而家系人治唔系法治咯， 不嬲都系人治嘅，只不过咧就摆喺台面咧就系叫做法治咁解。 其实法律都系嗰班人谂出嚟嘅啫嘛， 最高嘅人去谂出嚟 啦。 其实根本当初而家发生咁多事咧，即系我唔系凉粉啊，但系咁多嘢发生咧，其实我觉得最源祸始咧，其实咧就是上一届嗰班人系冇做过嘢。即系嗰个拿住部系啦，拿住部相机咧，企喺天安门食起饭牙咧，喺度系又影唔系影嗰条友啊，嗰条贪僧系冇做过嘢，佢根本就 佢做唔到嘢嘅，你亦都系讲系 佢又做唔到嘢，成日就阿爷，同埋咧， 其实咧话你知咧， 佢都冇谂过个配套香港食咁弹丸之地承唔承受到呢班人， 佢个工作就系推拖拉嘅啫嘛， 系啊，拉长咯。 因为佢又我又可唔做唔到反抗中央嘅，咪所有中央落个 order 全部拖长嚟做咯。 所以佢咩都冇做过咯。 咁第二就系佢冇咁嘅能力做啊嘛，你要明白。 你谂下而家人哋啊人质事件啊，人哋道歉啊，都系俾人哋狂攻击嗰个梁振英走去揾嗰个菲律宾牙细细死咗人都仲喺度笑嗰个总统。 哦，基洛森。 佢都真系走去嗰个嘢，就算 even 佢对佢嗰个态度唔好。就求其揾个会议室叫佢坐埋一个晒侧边拍埋嘅 sofa 见佢，佢我都要系用特首嘅身份同你讲，你哋要道歉，即系人哋就算明知俾人踩啦，我都要去撑。咁啊，贪生做过咩先？ 你讲周恩权就系佢政治嘅背景，佢唔足够咁嘅能力去做一样嘢。 讲真，佢自己亦都唔想去做。 唔系佢公务员性格啦，第一 佢公务员系最怕死噶嘛。佢话我打 好 份工， 讲正工讲好清楚啦，系啦，我会打好呢份工。佢都系谂住打份工，三年唔系即系五年任期一到，等我走啦。 你同一个有潜在党员身份嘅人，嗰个 power 系咪先？ backup 咪争好远嘅。 其实我觉得而家啲人系咁闹，系咁闹话阿梁振英。我话闹之源，点解唔揾人走去闹埋阿曾荫权咧？系啊，我知，但系我觉得真系要真系 要 闹埋阿曾荫权咯。 其实真系我觉得唔系太关阿曾荫权事嘅。 我觉得系关佢事咯。 因为都非常 乜都冇做过， 冇乜可能嘢做到嘢嘅。 咪就系咯，你谂下你人质事件三年，阿梁振英而家咁样，起码中央都出声啦。 佢就系要等中央出声，佢先敢做嘢。 咁佢都有曾經有做過嘢啊！ 你個背景唔同啊嘛，你係直系親屬，同埋你係一啲 即係 漁業啊，漁業 冇似親生仔同合約制。 我根本唔信你，我點會派啲僆俾你控制咧？你明唔明啊？ 咁啊嚇！ 嗱， 你冇人做到嘢噶，莫方佢非常明白佢啊？點解佢唔撚做？咪推拖拉全部啲嘢？你鬧我喂，全部做人都 如果你話講推拖拉咧，即係拉長咧，即係抌波中等等到自己收工 嗰 啲 咧。應該係佢嗰個年代鬧緊咗噶啦。 你知唔知？我又諗起有一個咧，大家啲有一個白晒头发二撇鸡嗰个咧，个肾有事，入埋医院啦，塌晒尿喉啦，都唔退休，跟住跌亲只手又唔退休，要一路坐到自己即系任期完啦，立晒个冧心啦，跟住先至乜嘢嗰个成日中意打麻雀嗰、那个嗰条友。 你睇到系曾荫权年代点解乜都冇做，因为而家系做得好快，譬如成个金融系统已经系。將其實金融系統嘅咩可以喺呢邊咩類似 ADR 咁樣啦，即係深圳唔係上海同埋香港咁互相買賣股票呢樣嘢已經衝擊咗一國兩制嘅嗰個情況㗎啦。咁佢由金融嗰邊去侵蝕你嘅 ，OK？ 咁同埋好多唔同嘅政策啦嚇、啊，譬如你啲咩自由行係當然係2003年嘅時候啦嚇。咁、但係就係曾蔭權嘅年代，佢係冇做過任何嘅叫做加速中港矛盾嘅嘢嘅嚇，因為佢。横掂我都做唔到咯，咁我横掂做唔到嘅情况， 差唔多退休，不如抌波钟咯，都系抌 波 人工啫嘛。 咁但系当然啦，咁我哋就好期望政府去做啲有啲咩大动作去完善嗰套系统。 其实嗰时放自由行落嚟，我记得嗰时我喺政府咧，有嗰啲部门首长咧要做个 5-year forecast 噶，每一个五年啊。即係譬如我而家今年做，我要做五年之後嗰、那個，即係呢五年嘅 forecast， 跟住再跟住再做五年咁樣做個 forecast 噶。 佢哋冇做喎，即係只不過嗰陣時話沙士之後百業蕭條，啲人放落嚟。學你話齋，佢有冇講話有啲人嚟咗之後，大約每一年嗰個增長率又係幾多咧？佢哋係冇人做過有啲咁樣嘅 figure， 同埋會做啲配套咯。即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咯。 先個 capacity 你唔知道，即係佢哋冇去預計過。 同埋亦都冇話 review 翻話，原來第一年放咗自行定係借一面，嘻嘻喺度哎呀，我哋啲旅遊業啊，咩咩零售業啊，賺咗幾多錢啊咩 咁。清呢班咁嘅， 嗰班官咯冇用咯。 清出嚟啊嘛。 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話，嗰班官咧，好多人都係又打工。跟住就变做管理，所以系唔得咯。因为佢哋全部都系唯命是从噶嘛。 你冇嗰个能力， 因为唔系嗰个系啦。佢原本就是用搵打工嘅人去做老细，咁佢一系就 打工人做老细就 cut cost 啊嘛。佢唔会谂啲新嘢出嚟去。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我哋下一集再讲啊。